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一集。 再检查一遍行李。 朱韵一语不发地听从母亲的话，将行李箱再次打开核对物品。 带齐了吧？齐了。 母亲满意点头，终于进行到下一步。朱韵被母亲拉到身边，一下一下地顺着肩膀，像是在撸羊毛。 到学校要马上联系家里，知道吗？ 嗯。 哎，妈妈真想直接给你送到学校。 不用了，开学了，你跟我爸那边也忙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 母亲一脸担心。 反正也不远，都在一个省。 跟老师同学好好处。 嗯。 我再谈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一，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搞特殊化，以免被欺负。第二，一定要和室友处好关系，你们是要在一起住4年的。第三， 我知道的，知道的。 趁着母亲还没展开论点，朱韵频频应声。检票口只剩他们母女俩了，母亲眼眶发红，摸了摸朱韵的头发。 要乖乖的，你是妈妈的骄傲。 挥手告别，拉着行李进站台。朱韵深吸气，心情平复之后一身轻松。她扛着两个大箱子上车，4个小时后又扛着两个大箱子下车。朱韵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，也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学校。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名校，又离家不远，这里很早就被朱韵父母列为高考第一志愿。学校还有一位教授是父亲的好友，听说年前脑溢血死了。报道日，学校格外热闹。不愧是名校，新生一个个英姿勃发，不管唇线再如何抿得保守矜持，眼神里的热烈还是无法抑制。与之相比，学长学姐们就淡定多了。研究生院的老油条们更是行动迟缓，目无高光。他们耷拉着眼皮，看着眼前的菜鸡们扑棱翅膀东奔西走，无动于衷。朱韵将行李搬到寝室时，里面已经有一个人了。朱韵以前有个朋友喜欢化妆，拜他所赐，在朱韵浅薄的意识里，所有会化妆的女孩都被归类为美女。按这个标准，里面拿镜子这位该是个绝世美女。她的妆面浓得就像生日蛋糕。蛋糕女听见有人进来，转头看，四目相对。朱韵露出善意的笑容。 你好，我叫朱韵。 蛋糕女上下打量她，烟熏妆并没有把白眼人涂上，被这么直晃晃地看着，朱韵的笑容有点维持不住。 我叫任迪。 蛋糕女终于自我介绍，然而到底是多少年的老烟枪才能造就这样沙哑的嗓音？朱韵脑袋混沌，不知所措。 那个， 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声音。朱韵回头，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看着她与任迪说：“ 我们应该是室友吧？哎，你们好，我叫方淑苗。” 又是一轮自我介绍。任迪话很少，浓妆之下的脸显得非常冷淡。情有可原，你指望一块蛋糕能有什么表情？朱韵想尽一切办法才勉强维持场面不冷，好在方淑苗很活泼，她一边聊一边从箱子里掏出干果。 家乡特产，你们尝尝吧。 朱韵道谢，把母亲事先准备的肉干分了。可能是班里女生比较少的缘故，他们没有等到第四个室友，客客气气地聊了半个小时后， 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去领军训服吧。 哦，对啊，下午还有班会。 大学第一次班会， 见班主任和其他同学还是很重要的。夏日的午后，燥热难耐，排队排了十几分钟，前面还没有要动的趋势，一条长龙直直伸到体育馆里面。朱韵准备齐全，从包里掏出伞。 你们也来打吧。 谢谢。 方淑苗钻进来。 任迪， 我不用了。 任迪本来站在后面听歌，被朱韵打断后干脆扣上手机，冲前面大喊， 到底发不发了？ 朱韵和方淑苗同时被吓了一跳。名校学子们素质普遍良好，大多数时间里都轻声细语，规规矩矩，但此时小鸡仔们初出茅庐，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，被任迪这么一嚷，队伍也跟着躁动起来。 哎呀，就是 还发不发了，中暑了呀， 都晒晕了。 群鸡咆哮，喊了一会儿，体育馆里面终于出来个满头大汗的负责人。 别急，叫到名字进来领，都能记住自己学号吧。 大家纷纷低头翻刚拿到手的学生证。 先是计算机系应用技术一班一号李寻。 朱韵欣慰，能少晒一会儿了。 一班一号李寻。李寻，李寻在不在？有没有这个人？李 到。 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道走马灯似的应答。朱韵一愣，觉得这声音好干净。这种清澈的底蕴十足的，又因为长时间日晒而松散发软的声音，在午后的校园里辨识度非常高。果然学校好，苗子也好。朱韵欣慰地想着，慢慢回头，然后被震得五内俱焚。其他人也被吓住了，随着那人走上前来，队伍从中劈开两半，犹如摩西分海。等他消失在体育馆尽头，鸡群又炸开了锅。 我操，这么拽，谁呀？那是学校让这么人啊？ 方淑苗推推朱韵。 哎，看见没有，一头金毛啊。 看见了，怎么可能看不见，晃得像电灯泡一样。朱韵的父母都是老师，他从小就跟各种各样的学生打交道，但就算是再破的学校里，他也不曾见过顶着这种纯度发色的学生。朱韵环顾四周，比起高中，大学自由很多，染发学生也不少，但毕竟理工学校偏保守，普遍染棕色、栗色，最多漂个闷青。像这种在阳光下惊到发白的头发，绝无仅有。叫什么来着？李寻。染这么金干嘛？装太阳？在朱韵思绪翻飞的时候，李寻领完军信服出来了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闭嘴看风景，余光扫视。他穿着普通的棉质灰色短袖，因为热，袖子被撸到肩膀上，露出肩膀流畅的线条，有着年轻人独有的消瘦感。他步子很大，出来之后没跟任何同学一路，径直离开，与朱韵擦肩而过。个儿很高，脸很窄，人很困，这是留给朱韵的第一印象。 哼。 一声轻哼打断思绪，朱韵侧头看见任蛋糕手臂抱在胸前，正眯起眼睛盯着李寻离去的方向，脸色不善。这是他出场后第一次露出表情，挑左眉毛，撇右嘴角，眼珠子斜靠，暂且先算是冷笑吧。一直持续到李寻身影消失于视野，然后沉吟数秒，淡而清晰地吐出两字， 嚣张。 朱韵心说，你们真是棋逢对手。领完军训服，学生陆陆续续往教学楼走。 哎，图书馆。 方淑苗拉住朱韵，指着不远处一座建筑。通常来讲，学校图书馆基本可以反映整所学校的学术氛围。方淑苗往里望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她兴奋地说， 哇，好多人啊，呵呵，真棒。 是在发新书吧？ 教学楼的楼道里挤满了新生，菜市场一样。朱韵三人顺利找到自己的班级，偏角坐下。过了一阵，同学慢慢到齐，大家都跟自己的室友坐在一起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。然后某一刻屋里静了一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